全新一期健康解码第四期已经出版咗啦。今期主要系讲解因为尿酸过多引致嘅痛风问题，同埋了解一下湿疹嘅成因。随书会有240蚊现金券，同埋会附送价值198蚊嘅痛清添，记得唔好错过啦。 好 ，Hello， 喂 ，Hello， 我哋接咗个熟我个 friend 入嚟先，即系由网友变咗 friend。喂，上官， 系你好。 喂，今次有咩分享？ 天人夜奇好。 喂，有咩分享啊？ 哇，好多年前啊，我仲系靓妹嘅时候噶啦，呢单嘢 都唔系好多年前啦，十年前啫。 我都想啊。 系点啊？ 冇唔记得讲啦呢个。 嗯。 呢、 這 个故 系。 唔系故事，系。 近啲，近啲，近翻呢个麦先，系啦， 系， 系， 我，咁依家讲得未啊？ 讲得， 请讲， 请讲， 讲唔讲得地方噶？ 讲得， 讲得，我都好自由噶呢度。 黄大仙嘅，其实会唔会唔系咁讲咁好啊？咁 我住嗰头啊，你讲啦， 系啊， 我批准，住民批准。 嗱、以前咧，黄大仙警察宿舍咧，前少少系个巴士站， 系。 對到正嗰扎政府樓新嘅，當其時嗰扎樓就是新 的。 嗯。咁嗰時咧就同埋啲朋友咧就去，我冇打嘅，我打麻雀唔叻嘅，我係坐喺度睇嘅啫。 嗯。 咁啊，同埋成班人，依家講得咯，嗬。 講得，講 可以咯，係啦。咁其實係幾兄弟，咁咧就同埋一個朋友嚟嘅，咁咧兄弟。就每人有一個女朋友咁樣，我係其中一個個細佬嘅女朋友。咁另外佢仲有個細佬，嗰個細佬個女朋友嗰晚就發爛渣，即係唔開心咯，因為個個掛住打麻雀嘛。 嗯， 咁佢就走咗出去，去行即係行出去有個後樓梯嘅嗰啲新型政府樓，我唔記得叫咩咩啦。總之就係黃大仙對到正嗰扎樓啊。咁打到好夜咯，睇嗰時有一兩點啊，咁佢發脾氣嘛，走咗出去嘛，咁打到咁上下就個個話：喂，你使唔使睇下佢啊？咁樣佢話唔睇啦咁樣，咁又打咗一鋪，跟住就話：喂，不如睇下佢啦咁樣。咁即係睇佢，佢就坐咗喺後樓梯度，咁我哋嗌佢啦，咁嗌佢咧，佢一擰轉塊面過嚟咧，成個面咧好似個豬頭咁噶，喊緊，但係豬頭咁樣嘅。發脹咗、腫咗咁樣嘅，我哋個呆咗啦，咁就話：喂，你做乜嘢啊？咁樣，跟住佢忽然間就喊得好凄涼，就話：你唔好搞我啊！咁樣，咁樣講喎。咁佢三兄弟咧，就同埋個朋友，即係佢哋嘅朋友，就一齊夾手夾著，即係連爬連抱帶搬啊！佢唔喐啊，即係就話：你唔好掂我，你唔好搞我啊！咁樣就喊啊，咁啊連爬帶抱。搬咁樣搬咗入屋，跟住佢又發癲啦。我嗰個當其時嘅男朋友咧就唔俾我睇咯。你冇理咁樣講，咁我就聽到佢哋咧好似即係對住啲神主牌啊，啲祖先嗰類咯。咁然之後咧，佢個阿哥咧就喺廚房拎咗對筷子夾佢隻手指咯，夾佢個中指咯。跟住又喊又叫咁樣，跟住就應該走咗咯嗰樣嘢。咁就係咁樣驅咗嗰隻鬼咯。 喂，你嗰個男朋友會搞嘢，做乜唔俾你睇啊？因為幾難得有得睇下呢啲嘢。 佢或者驚我驚嘛，我都驚啊。其實我唔係好遠嘅啫，即係我企開咗佢哋，佢或者驚我係女孩子咧，即係當其時我細啊嘛，或者驚。是不是夜奇？会不会怕会上了我那边啊？ 那不会的，你真 的。每个人都有三衰六旺的，那你够旺的，其实上身这些不是说上身。 但那是半夜来的啦。 是。 半夜 就咁咯。 唉，不过个女仔都系唔好彩噶啦，大佬，即系花容月貌，无啦啦针搞到佢生中只猪头咁样。 好彩嗰阵时未有 iPhone 唔到啊，整翻张相， 影翻3000张写真先 嘅。到咧变咗一条线嘅啫，得翻。 哇，真系搞！但系佢写翻之后，知唔知自己有件咁嘅事发生啊？ 我睇佢唔知啦。 我真系仲系吓，我喺边啊？我而家做紧咩？我系边个咁样？真系完全唔知嘅。 大家直头好似冇呢件事发生过咁样咯，我觉得。 嗯。 佢亦唔知道咯，亦冇再讲翻俾佢听当晚佢发生呢件事。 系。 总之好似冇呢件事发生过。 哇，唔系喎，边个坡都讲得啱喎。你哋嗰度公屋嚟噶嘛？ 系啊。 系啊。 咁你行咗个后，你系行咗个后楼梯啊？那個女仔啲人係咁叫你唔好搞佢，人哋以為你搞咩添啊？成班 風化案， 以為你 唔係啊！佢嗰種你唔好搞我咁樣，我哋覺得佢第一個反應就覺得佢以為我哋鬼啊！ 嗯，唔係啊！我意思係嗰啲街坊以為你哋搞咩？ 就話以為你係老強佢，唔知做乜鬼 啊！我喺當其時已經咧磨到有超過。即我自己感覺以為是兩點零鐘或者分分鐘那段時間已經是三點最半夜最陰。 我三點啊，仲衰仲陰。唔係啲街坊，啲街坊一望出去，哇！呢班友啊，要追到出去，追到出去騎樓梯嗰度，真係搞人哋喎！人哋叫你唔好搞都仲要搞，跟住再望一望佢個樣，哇！你咁你 即刻生鐵閘走。 唔係啊，佢話變咗豬頭咁喎，哇！咁嘅樣你都搞。 黃大仙對出個樣腫啊！ 係咪黃大仙廟對出嗰堆樓啊？ 唔係啊，佢應該係以前即係 黃大仙警署啊。 黃大仙即係以前嘅啟德遊樂場對面嗰、那個。 消防宿舍。 冇錯，係啦。 嗰度捉完啊，嗰度叫 講得啦。 嗰度捉完啊。 捉完咩？ 嗰度其實咧， 你嗰度一轉上去有沙田。 右手邊就係新蒲崗。 你一上去， 左手邊就係你講嗰、那個 系咯， 嗰、那个近住嗰个 启德游乐场嘛，跟住你右手边一转上就沙田坳道噶啦嘛， 咪系啦系啦，上去就 上去就沙田坳道， 喺正嗰个大坑渠， 系嗰度有条坑渠嘅，试过有人喺里边捉到好多鱼嘅。系啊， 冻到冇食啦， 好难再揾到呢啲咁嘅名渠啊！我谂嗰条唔知填咗未，即系呢啲名渠 仲喺度，仲喺度。我有时经过仲喺度嗰条名渠，但系又好似 唔系嗰边，仲要去啊，仲要前啊。 有啲好似嗰啲装修嗰啲嘢噶，我见到 系咯， 冻望过系。 佢以为系街市，佢以阿夜奇以为街市，以前嗰间咩戏院对面啊？以前新蒲崗咪有間戲院嘅，嗰間叫乜鬼嘢戲院？ 哇，遠好遠好遠啊！如果你去到講嗰個叫做唔知 咩話，巴士仲有兩個站啊，英華戲院啊， 巴士仲有兩個站，係啦， 係咪英華戲院？ 唔知係咪叫英華，我唔知啊。 係咯，嗰度有間戲院噶嘛？ 係啊，就係嗰度喎。 咁你就 咁咧，仲 講再講， 仲有一個咧，就係朋友親身經歷嘅，就喺新界區嘅，佢就話同佢阿媽行街，咁又係夜晚黑嚟噶啦，咁行緊嘅時候，佢自己有阿夜奇嗰啲有陰陽眼嘅，即係都要 feel 到嗰啲人嚟嘅，咁佢阿媽就冇感覺嗰啲人嚟嘅，咁咧就迎面有嗰啲 grip， 佢見到啊，咁佢如果喐咧就俾佢阿媽撞噶啦，咁佢就硬食。嗰只嘢咁样穿过去咯，佢就打咗个冷震咁样咯。佢同佢妈咪倾偈，听唔听得明先？阿先人 听得明，即系佢同阿妈一齐行倾偈嘅嗰阵时，迎面嗰只嘢就喺个身度穿过。 哇！ 佢如果系拱开，佢自己闪咧，就会惊佢就蚀佢阿妈。系啊， 佢就自己顶佢。 系咯，佢咪同阿妈行，咁佢由细到大都。有見到呢啲嘢噶嘛？咁佢同佢阿媽傾緊偈，點知嗰樣嘢就兜口兜面嚟咯。佢如果擋佢咧，佢阿媽又唔知佢咩事噶嘛。佢又驚佢搞佢阿媽嘛。咁佢咪就打咗個冷震，好寒好寒咁樣，即係嗰樣嘢穿過去咯。 佢分分鐘佢未必頂得住喎，即係冇制喎。啲青英雄 係啊，通常 我第一次聽我咪就哇哇聲咯。我話有冇搞錯咁戇居？佢話唔係點啊？唔通话喂阿妈少有嘢啊咁啊你借过啲咁样啊唔通会咁样应佢阿妈？ 咁啊系， 俾你会点啊？ 喂，有时呢啲嘢咧，哇我系咪 硬食咯？ 上个礼拜咧，咁啊同阿 Raymond 去食嘢咧，喺旺角嗰度吓。 正好突然間，我哋突然間噶嘛， 即興嘅， 係啦，咁啊，咁啊行行下喺嗰度叫咩咧？嗰度太子道天橋嗰度過馬路，咁咧。我又唔知嗰邊左手邊有右手邊有車會轉過嚟喎，眼燈咁一行出去一踢就踢到條騎樓嗰、那個嗰、那個嗰嚿，唔知係咪有嚿嗰啲磚咧突咗少少出嚟啊！哇！係啊，好彩我跑個空步，跟住企翻喺度，即係踏凌空跑一步，跟住企翻喺度，唔係啊，大領落咯，一撲低架車就到啦。 哎呀，你上兩集咪就話覺得自己負能量，係咪就講緊呢單嘢啊？ 唔係，嗰次就係西鐵，唔係嗰次係輕鐵。 哦， 係 輕鐵。 我完全係冇望，唔係啊！我完全係冇諗過望左邊啊。 嗯。 因為我經過條斑馬線嘅時候咧，右手邊咧，右手邊個輕鐵站啦，我兩邊有個輕鐵站啊嘛，我喺近身呢個輕鐵站啊，佢一定停車嘅。 係。 除非佢飛站嘅啫，即係輕鐵好少飛站噶嘛。咁嗰個係唔需要睇嘅，因為你過得馬路咧，佢都要停低落下噶嘛。佢除非佢開車，我唔行啦，係嘛？咁我過緊馬路嘅時候咧，我完全冇諗過去睇左邊。 嗯， 我又唔係睇緊電話，又唔係聽緊，我 係視盲咯。 我就係完全冇睇過。咁嗰架輕鐵咧嚟我一架巴士咁遠度， 佢冇響安咩？ 佢之後突然間響啊！嗰、個先， 哦、 我先懷疑到，望一望，企定咗喺度，唔係我行咗出去嘅啦又。 唉， 哇！跟住就起碼分開兩件咯。 小心過馬路啊！係 啊， 真 係。你知輕鐵幾威勁啊？ 即係你講得啱，係負能量啊！過下冷河啦，都啱嘅啦。 唔知係咪啊？咁啊嚇，咁啊都要唞下啦。 喺某個台，佢做咗十幾年，咁樣做到依家都仲咁做。佢唔使過咗呢啲負能量嘅咩？ 咁啊， 其實 每個人個命 呢啲嘢， 每個人個命格都唔同嘅，咁佢食得住咧，得咧，可能係咪先？如果唔係你點樣 食得住啊？係 啊，如果唔係你點樣做十幾年？ 係啦， 每個人都唔同嘅。 係咯，我心諗 係啊，同埋佢係用呢啲嚟啊揾食噶嘛， 揾食 係啦，咁我唔係揾食噶嘛，大佬 啊。 喂，咁咪喂上官，你仲有冇咩啊？ 冇啦，冇啦，冇啦。有如果有其他觀眾啊，就等佢哋講咯。 哦，喂，多謝你電話喎。 好啦，拜拜。 阿尤料話你聽啊，兩位。 好啦，拜 拜。拜 拜。誒，頭先唔記得講啊，我哋下個禮拜二啦，因為公眾假期啊。咁就我哋嘅工作人員係啦，咁嘅工作人員都休息啦。咁我哋就將個現場最後一集嘅現場節目咧，就騰去禮拜四， 係啦， 期待 係 啦， 好， 謝謝兩位啊嚇。 咁你收線先， 阿夜琪有緣再聚啦，睇你啦， 拜拜。 好， 阿仙人又走一邊嘅， 好， 拜 拜，好，拜拜。咦，咁我哋又俾條片大家睇下先，我哋去地藏王嗰條片啦，唔該。喂，嗱，依家喂東京場，而家我哋行到落呢個曉明街啊，我後面咧就係地藏王菩薩古廟啊。喂，嗱，我啊講下少少嘢先，呢個廟咧就犀利，佢係1962年起好嘅，就慢慢起到咁大規模。但係咧呢個翠屏道上高咧，就1972年嘅6月18日咧就發生一場好大嘅山泥傾瀉，但係呢座廟就仲喺度，其他我哋見到嗰啲咧。全部起過曬喎，大佬嚇呢個對內應該係雞寮係嘛？ 咁啊，相當有靈性喎呢座嘢。 係啊， 即係全部冧曬都冧剩佢一個。 係啊，所以呢度啲香火好犀利，同埋啲花牌最犀利。 係啊，呢度 一個地藏王誕好多花牌，五六十個花牌嘅 呢度係啊。 喂嗱，咁我哋落到嚟呢度咧，你又你話有單靈異喺個廟度發生係嘛？ 呢個唔係個廟個發生嘅。以前嗰度咧未有呢、這個工程嘅時候咧，下面有個公園嘅，有對情侶咧喺度熱戀咁啦。 唔係喺度傾偈，唔知傾到好埋咁傾偈。 咁咧， 啊、 那個男仔咧，就突然間，用一把女人聲 同佢講嘢， 同個女朋友傾偈。 係。 咁個女朋友話唔好玩啦， 係， 跟住話我唔係同你玩嘅， 我是 好好嚴肅咁同你。 係啊，我係有嘢要揾你幫手啊。 喂，其實 嗰度我你係邊個啊？咁樣 嚇， 冚咗佢個男朋友幾巴。 係，喂，梗係啦，你突然間變咗把女人聲。 係啊。 啊， 跟住佢話：我唔同你玩啦，我要翻屋企咁樣。 嗯。 咁翻屋企啦。 係。 翻到屋企，佢阿媽打電話問佢個打電話俾佢女朋友。 係。 喂，點解你搞到我仔咁樣啊？ 嗯。 我個仔又唔認得我。 嗯。 又喺度亂咁抌嘢。 嗯。 你哋發生咗咩事啊？ 即係變咗第二個人。 係啊，你有咩事？ 係。 咪慢慢傾啦。 嗯。 跟住話阿伯母。 嗯。 我唔知道發生咩事啊！我哋喺下面嗰度嗰個廟嗰度。 嗯。 即係佢哋廟下面個公園嗰度。 係。 就可能做一啲嘢咧。 嗯， 即系我唔知道发生咩事，就突然间变咗， 可能多手多脚。 系啊，佢嗰个女人话揾我帮手，我唔知系佢扮啦， 嗯， 正还是 系真嘅， 真嘅，我好惊，我都翻咗屋企， 系， 跟住佢阿妈就嗱嗱临，第二朝就捉咗佢上去啦， 捉佢上去地藏王， 系啦， 庙嗰度， 系啦，佢话嗰个女人咧，佢话。那個女人就上了你的仔身了、 啊、 她說呢你的仔呢在人家以前住的地方、 嗯、 就不知道做了什麼事她不是她是想她又見到即是剛槍佬 是 那借你的身、 嗯、 就想完成自己的事、 嗯、 她想找回老公 是 她找回她老公死了即 是当时生来可能生来倾斜的找她老公。 是啦她就想找她找她老公。 那么啱你在这里在这里连龙找手。 那么借着用一下先这样。 是。梗啦大佬啊你喂人讲真的你在这些庙千祈不要以为庙呢就冇嗰啲朋友，其實廟附近咧就最多朋友嘅、 啊， 因為佢走嚟聽經啊，成咧佢想人哋超度佢就好舒服嘅。咁你喺間廟下邊個公園度喺度玩喺度練龍爪手咁，梗係死啦！同埋你可能嗰啲氣場又差咧，咁以前嗰度喂你點知道埋咗下邊啲咩嚟㗎？係 啊， 咁你喺人 呢度附近你都知㗎啦。 係咯，呢度喂大佬呢度成個山頭都全部。冚埋曬好多喺度噶嘛！ 你喺度拍拖，你真係算係叻噶啦。 係，不過唔係嘅，有啲友咧，即係知個女朋友驚啊，特登帶佢嚟呢度啊。你知啦，女仔一驚就嚇，捉實曬。但係我教大家一招，如果你係唔驚嘅女仔咧，如果你又唔係咁中，唔係即係覺得個男朋友有問題咧，你就要更加驚。驚到咧衫都掹爛佢啊！等佢落唔到山，係咁扯到衫都爛埋。呢招我成日間嚟。不過咧呢度哇，其實呢度咧，我哋一路行嗰啲樓梯落嚟咧，周圍都真係陰陰地喎。 係啊，其實好鬼多樓梯啊！呢度 係咯， 呢邊有一紮，嗰邊有一紮，都係落嚟翠屏村嘅。 係咯， 係啊。 哇！你唔好話 佢，仲要係冇咩人行啊！你睇下我哋喺度企咗咁耐，都係冇人理我哋咁樣啊！ 係喎，你話喂，當日咁樣一嘢冚落嚟，一嘢推走曬，一死喂七嗰陣時呢度位置要死七十幾人喎，一嘢掩埋咗七十幾人喎。 啊！ 不過呢間嚇呢間古剎都係唔係 多少？ 六二年十年喺嗰場。雨災嘅十年前已經起好咗，立不到乜事都冇嚇、啊，即係唔怪得知香火咁旺。嗱、啊，奉勸大家嗰啲觀眾咧，你要學功夫唔係問題嘅， 係 就千祈唔好喺啲廟面前搞搞震啊，得罪咗人哋都唔知，係咪先？喂，你搞得到就好啫喎，佢上咗你身唔肯走，你大鑊喎，係嘛？不呢單傳聞都好多人聽過， 係啊， 係啊， 仲有咧，其實咧。我以前有個同學咧，就喺公樂道嗰邊住啊， 嗯， 就成日都嚟呢邊咧就拜神嘅。 哦， 咁啊，佢老豆咧就同嗰啲廟祝都好 friend 下嘅。 哦， 咁咧就講咗一單故事咧，就咁樣嘅。 嗯， 咁啊有個女仔咧就叫做阿、啊，譬如叫做阿麗咁啦。 嗯， 阿麗咧每晚翻到屋企，佢係夜晚嘅會計文員，咁、 嗯、 啊、 嗯、 夜晚即係佢其實晏晝可以做啦，做到夜晚好夜咁翻屋企。 會計後好夜可以做到。 翻到屋企， 嗯， 咁佢阿媽咧就擺定曬啲嘢俾佢， 嗯， 擺定曬啲食物啊咁啊嗰啲， 即係俾佢食。 係啦， 翻到屋企先有飯。 翻到屋企食，咁每一晚咧佢都翻到嚟嗌阿媽，阿媽你翻未啊咁樣， 嗯， 咁佢阿媽梗係瞓啦咁夜係嘛，咁啊每一晚都係咁樣， 嗯。 今晚每一晚佢都食完之后咧，咁啊，翻去瞓觉啦。跟住佢咧，有一日啦， 嗯， 佢阿妈， 嗯， 佢其实点咁讲啊？阿丽咧成日咁嗌咧，佢阿妈好似听唔到阿丽讲嘢， 系， 即系好似个阿妈撞聋咁样， 嗯。 跟住有一日，阿丽个阿妈， 嗯， 咁啊走咗去古庙嗰度， 嗯。 咁咧就撞只我个 friend， 即系我朋友个老豆。 嗯。 咁咧，佢啊，其实求紧嘢嘅，喺侧边排紧队。咁嗰个人咧就同阿丽个阿妈咧就同个神婆啊，个庙祝嗰啲讲啦。 嗯。 佢话：我咧感觉到咧个女慢慢翻嚟啊。 系。 我又唔想咧，俾佢知道佢唔喺度啊。 即其實阿麗係唔喺度嘅。 係啊，跟住佢話我晚晚擺啲飯餸喺度，就係等佢唔好即係等佢唔好知道自己唔喺度。 係。 跟住個廟同佢講，你一定要話俾佢聽，佢唔喺度嘅。 係。 佢咧就係喺公司咧猝死嘅。 係。但係佢其實佢係一個中陰身。一直佢冇人話俾佢聽走， 冇人話俾佢聽。 咁佢每一日嘅習慣翻到屋企就個阿媽擺定啲宵夜俾佢食。 係啊， 而佢阿媽又冇刻意話俾佢聽佢離開咗，繼續咁樣做，佢根本都唔知自己離開咗。 咁廟祝力話俾佢聽，嗱，你嗰晚你唔好瞓，等佢翻嚟食飯。 係，就話俾佢聽。 等佢翻嚟食飯，你嗰碗咧，佢嗰碗飯咧，你唔好同佢裝。 嗯， 佢翻到嚟咧，你會感覺到佢翻嚟。佢話佢感覺到佢翻嚟嘅。 嗯。 你一翻到嚟，你会同佢讲， 嗯， 阿女，你唔好喺度啦。 系 咁样，我阿妈其实系虽然想你留喺我身边， 嗯， 但系咧，如果你留喺度咧，系累咗你嘅，你 轮回唔到嘛。 系啊， 系。 跟住咁样同佢讲，嗰、那个庙祝都教佢噶，喺、 啊、 门口咧整啲香炉灰粉啊、嗯，各方面啊，咁、嗯、即系。要知道佢系咪喺度嘛？ 嗯， 同埋个台咧又撒咗啲米啊嗰啲嘢，系有喐嘅。 系， 跟住佢话嗰个阿丽个老母讲啊，当佢讲完呢句说话之后咧，佢个女啊现咗身同佢讲，佢话阿妈我真唔舍得你。 嗯， 讲足一晚。即系其他喺度倾偈啊， 即系同阿妈 系啊，倾偈倾咗一晚。 嗯， 咁佢阿妈同佢即系讲翻细个啲嘢啊，直到第二朝个女就唔已经唔喺度啦。 嗯， 咁佢阿妈就倾倾下就瞓着咗，咁咯。跟住佢个女就唔喺度啦。咁佢都知道哦，佢个女应该走咗啦。 系、哎、你终于俾佢知道佢应该 系啊， 应该去嘅地方嘛。 系啊， 系嘛？哇！呢度啊，今晚咧嗱，我哋个。呢、这個秀茂坪之夜咧，可能東京就下次又會再帶我哋第二個區嘅。咁呢個故仔咧，話咧其實都幾感人，係嘛？其實個女又係嘅，咁後生走咗，個媽 唔捨 得嘅。不過冇辦法，人鬼殊途，係嘛？ 冇辦法㗎，有時親情嘅嘢你唔放唔得㗎，你愛咗佢㗎。 係啦，喂，咁我哋下次去個第二個地方、嗯、再講講。 好， 今晚多謝曬，多謝曬東京場嚇。 全新一期健康解码第四期已经出版咗啦。今期主要是讲解因为尿酸过多引致的痛风问题，同埋了解一下湿疹的成因。随书会有240元现金券，同埋会附送价值198元的痛清添。记得唔好错过啦。 Wando 啊，想问下你咩叫提取物啊？ 嗱，试完啦，我讲俾你听。咁啊，其实提取物咧大致分为三种嘅。咁啊，有最常听到嘅植物提取物啦，同埋仲有动物提取物，同埋呢一个中药嘅提取物嘅。咁啊，以而家嘅科技啦吓咁发达，咁啊，其实就可以透过化学嘅方法啦，咁啊提取同埋分离，咁啊将一啲植物嘅提取物里边咧某种或者多种嘅有效成分咧抽出嚟，咁啊成品将会系一啲嘅粉剂啦，又或者将佢压成片咧，咁就可以进食噶啦。 哦，咁即系好简单啦，即系将1000个苹果里边嘅成分营养抽取咗出嚟之后再食，咁我咧就唔使真系要食1000个苹果先至可以得到嗰种营养啦。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 喂嗱，喂，冬天长，佢啊好人嘅，咁我哋头先拍完嘢咧，咁佢啊送我落嚟呢个观塘码头度搭车啦，搭车翻天水围啦，佢喂，喂先人仲有单喎，观塘码头啊，咁啊就冇晒啦，还掂啦，等车咁，咁我哋走过嚟呢个公众码头咧，就讲多单嘅，喂，你呢单灵异啊点啊？ 呢单嘢咧就我个朋友咧就系啲钓鱼发烧友嚟嘅， 系。 咁咧佢咧嗰日嗰時可能冬天啊，佢話咧係冬天嚟嘅。咁咧佢喺度釣魚，咁啊成扎發燒友喺度釣魚啦。咁啊佢咧喺嗰邊行過嚟嘅時候咧，就好懷疑啊，就見到嗰邊個樓梯嗰度咧，就有個細路捲曲個身。咁啊頭耷耷坐咗喺嗰度。咁佢以為嗰啲咧係啲釣魚。啲发烧友啲仔女啦，咁啊喺嗰度捉鱼啊玩鱼咁样啦，咁啊冇理佢，咁啊喺度钓啦，钓下嘅时候咧，啲人开始走啊，因为冻啊，又冇鱼钓，咁咪走啦，走剩佢一个，咁啊佢啊喺度走啦，一行嘅时候，咁佢挨呢一边行，因为佢好怀疑啊，因为佢记得嗰度有个细路啊嘛，咁啊佢又行嗰边，咦见到个细路喎。跟住佢嗌：喂，细路，做咩唔走啊？咁样，咁啊，个细路冇理佢喎，都行埋啲。原来个细路冇头嘅，跟住吓到佢咧，跑翻出去嗰、那个出面，行翻出去呢个公众码头出面，就嗱报警。 系 个差人嚟到咧，就同佢讲话咩位置，佢唔敢行埋去。个差人讲喂，咩事啊？咁样，边度发现有个冇头嘅细路啊？咁样啊，点啊？佢话你唔使惊噶，咁样。佢嗱，我唔敢行啊，嗱，就系嗰个位啊。 系。 咁啊，嗰两个阿 Sir 行咗埋去。 系。 话冇啊，喂，你过嚟啦，冇啊。 啊。 跟住有个拍档就行多几级落去下面。 系。 下面睇，咁啊照啦，左照右照，照到咧呢、這个。下面嗰度咧绑咗个细路， 系 个细路冇头嘅， 就绑咗喺个下边嗰啲桩嗰度， 系啊，绑咗喺桩嗰度， 系因为佢点解咁惊咧？你个朋友一见到个身材系个细路仔嚟嘅，但系望清楚系冇头嗰度先攞命， 系啊， 但系点解会有个细路仔冇头喺度咧？ 嗱，呢一单仲系悬案嚟噶，冇人知道系咩事，可能个细路咧想。啲人幫佢揾翻條屍出嚟， 係 係啦，到而家都冇人知道係。 但係呢個碼頭係真係發生過一單咁嘅事， 係發生過咁嘅事。 話而個細路仔係受發生過一個細路屍體發現案， 係冇頭嘅。 而係你喂講真嗰個如果你嘅朋友唔喺上高見到佢咧，根本如果綁咗下邊咧，有幾可見到？但係呢個最奇怪係成日都咁多人釣魚，但係冇人見到 喎。我都问过佢，我话喂咁多人，点解系得你见到？佢就话我都唔知道，可能我黑。 咪即系记唔记得中大啊个旧校长咧？咪讲佢翻去学校嗰度后生个老婆跌失足跌咗落去死咗，其实佢挂咗喺嗰度死尸咧，日日行过都好多人嘅。 系， 但偏偏就冇人见到。 系噶， 会噶，即系睇下，即系其实呢啲又讲缘分嘅又 系。系咁，佢咁，你个朋友仲有冇嚟钓鱼？ 我个朋友就唔敢嚟呢度啦。 啊！ 佢就去咗嗰边九龙湾嗰边嗰个嗰啲咩咩嗰个危险仓嗰边钓嚟啦。 喂，可能嗰边一样有嘅啫。 诶，佢又未撞过，佢呢度撞过一次就怕黑啦。 即系我哋又唔安好心啊！记得叫佢撞到咧，又提供话声我哋听。 系 啊，嗱就系佢就系呢个装脚嗰度发现咗个细路仔。 系， 仲要呢啲一定有卖报纸，冇得呃人噶嘛。 卖报纸。 哇！ 嗰阵时佢讲啊，佢话系警方会循呢、這个谋杀同埋呢个咩？佢觉得系。是一些係一啲叫做咩 一定唔係自殺，唔係意外啦。 即係佢話係佢話係好似係嗰啲黑社會 尋仇。 係啦， 即係可能找揾唔到佢老豆，就斬埋佢個仔。 係啊， 哇！呢啲真係喂，你正常冇咗自殺，好難自己割咗自己個頭啊嘛，大佬。 可能佢我都話，即係佢講完之後，佢話我咪話係咪搞唔到佢？ 老豆，可能佢老豆着草，搞佢个仔。哇！真系为奉劝各位观众咧，真系屌吓，你唔好以为做埋啲嘢冇事啊！一阵系搞你唔到，搞你后人，你先大镬啊！喂，今晚真系多谢晒。 系，我系 本来都走噶啦吓，都一嚟到码头都仲要交低翻单料先吓、啊。喂，今晚佢系咪表现好好啊？平时佢想嚟做观众， 希望冇窒窒啦，我 应该冇啊！今晚我哋今晚全部一剔过噶，今晚真系多谢晒，好，咁我哋啊，今晚就拍住咁多先。 系， 哇，多谢，多谢阿咩咧？多谢阿冬天长啦，陪咗我哋成晚， 好抱得贴啊佢， 系喎，佢一啲都唔窒喎， 系啊。 是啊，咁我哋话今晚我哋都讲咗成个几钟头， 个半钟啊，有啊， 啊个几钟啊， 好齐啊， 系啊， 好， 我就睇下先，我约咗个又系咁样做访问啦、 啊， 约咗个善信啊，我啲善信、因为我做法事嗰啲善信咧，就我做个访问嘅，咁佢做过两个行业啦，一个咧就经常要去医院嘅， 系。 是送嗰啲藥嗰啲啦，另外我唔記得咗另外一個行業係咩，佢又經常撞到嘅，係啦，我諗住咁佢又話唔想出鏡，咁我又唯有嗰啲嚇，唯有嗰啲咩啊， 保護證人做啊，影背脊啦， 影背脊啊，見聲啊，話聲音經過呢個處理啊，其實就冇 雞仔聲， 即係佢把聲嚟嘅， 影背 脊係啦，佢個樣咧就咩啦，佢個樣就唔想俾人見啦咁啊。我睇下佢聽晚肯唔肯做訪問先。咁啊，我哋個IU 講多次話，咁我哋最尾嗰集咧就去順延去到禮拜四嘅同樣時間嘅。 嗯， 因為係唔好阻住人哋開心啦，聖誕節係咪啊？ 當日公眾假期、啊、 下個禮拜二係 我哋台基本上都年中無休咁樣，你俾班 operator 哥哥同埋工作人員唞下啦。 因為我哋個節目係 live 嘛，佢哋嗰啲節目係錄影啊嘛，咁佢聖誕節。佢哋遙控咁樣放出街冇問題啊嘛，但係我哋冇唔好以人哋凍喺度啦，係咪？係 啊， 即係雖然啊嗰啲 operator 咧，我唔理佢有冇節目啦，總之你唔好阻人哋發達啦，係嘛？ 嗯， 係啦。 唉，咁啦，最尾嗰節啦，等我講一個輕強啲噶啦。 啊， 咁啊，呢個咧就係我一個喺英國讀書嘅朋友咧，佢翻嚟香港嘅時候咧所遇到嘅經歷嚟嘅。 嗯， 咁啊，佢話就記得大概喺中四五嘅時候發生嘅。咁啊，當時喺英國讀書啦，咁啊翻香港放暑假啦，冇興噶嘛啲留學生。 嗯。 咁啊，有一晚約咗朋友食飯，咁啊出咗門口等 lift 嘅時候，突然間咧就感覺到有一陣好寒嘅感覺，就喺背脊經過。 嗯， 佢當時係起曬雞皮，係突然間一剎那嗰一下係好驚嘅。 嗯， 咁啊大概持續咗一至兩秒啦，佢完全唔知道發生咩事嘅，又唔知點解會驚，咁冇啦，咁啊落樓啦嚇。咁啊落到樓嘅時候咧，就見到有人拜祭緊，我冇懷疑咯。咁啊第二日同老豆講，啊經歷咗呢啲嘢啦，咁然之後，原來佢老豆後屘同佢講，喺佢翻香港前一兩日，有個住客因病厭世跳樓死咗，然而當日係佢嘅頭七。 嗯， 你话佢几好彩 啊！即系咁远翻嚟，一翻到嚟撞到， 奶到应一应啊！ 哇！ 唉，真系救命啊！ 即系可能佢老豆又成日交佢租啦，咁啊搞搞你先。 唉，真系救命啊！真系啊！佢因为楼上个住，佢楼上个住客啫，唔关佢事嘅。 哦，系啦，唔系佢老豆包租， 唔系唔关佢老豆事嘅，唔关佢老豆事。 成日交我租。 他因病厌世啫，你知好而家好 common 噶啦，即系自杀嗰啲全部都系因为病啊、情绪病啊，种种咁样先会睇唔开啫。嗱，奉劝一句啊，老套啲嘅讲句噶啦，生命诚可贵啊，大家。 嗯、 你以为自杀死咗系一个解脱？唔系咯。 嗯，喂，唔系，话时话，如果听晚嗰个善信啊， 善信 做唔到访问咧，做唔到呢个母亲的抉择嘅访问咧，咁啊，咁我哋尾嗰集咧，不如齐或者多啲烽烟入嚟啊，或者讲下听咗咁耐啊，或者佢成日好顶你唔紧啊，咁都闹下都得嘅，不过我就会 cut 你，其实讲笑啫。 我唔会 cut 你嘅，你想睇下我爆发下，讲下粗口啊，冇乜所谓嘅，都反正都最后一集啦。 系啊， 你唔怕俾我闹嘅，你咪打入嚟咯。是不是我有没有偶像包袱的大家都知 道。那么那么喂那我们今晚都 overrun 晒了、 啊、 ,operator 都要走了。 哎呀 嘢 啦咪冇 之前啦之前那两三个三节呢、嗯、就补足中的了、 啊、 我们这一节短一点的。那么记住啊礼拜四啊不是礼拜二啊不要 不要 不要不要是不是转了礼拜四啊 是啊大家记得啦星期四下个星期四是最后一集。 系啦，咁你就有货就交啦，啊有电话就打入嚟，唔系我哋回顾下都得嘅， 系嘛？即系你可以讲下令你最深刻呢一，即系我哋节目做咗咁耐啦，无论我喺度或者系卡文喺度嘅时候都好啦，边一个故事，边一个经历系令到你印象最深刻嘅？我哋整个排行榜啊， 系啊。 系啦，咁大家可以打入嚟，咁啊讲下或者系新鲜滚热辣嘅，真系啊几唔好彩啊！圣诞都嚟啊，就系、是、圣诞嚟濑嘢嘅踩屎嘅，咁啊新鲜滚热辣同我哋讲，我真系有够合心啊！真系 系啦，咁啊，好啦，今晚就差唔多啦。 啊，预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啊！ 系啦， 咁啊记得着多件衫，好似听讲平安夜又跌咯，温度啊！ 唉，其实就唔系好冻啫，我都未着个厚衫。 爆炸！我冇换晒季啊，我今年我仲系着系薄黐黐啫。 系啦，咁啊，礼拜四见你哋老咯，吓、啊。 嗯，好。 好，睇下就哦，尽量叫我善信吓、啊，做个。 你多两前嘴头啦、 啊。可能要空空先啦、啊。 系嘛，冇裂啦，你唔讲就冇裂。冇字啊，即系好啦。下个礼拜四再见， 拜拜。 拜 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